是不尽的真相。 可叹人 娘娘说能叫名在人不在，有人无名落长空，招君他一了放全家。 翻什么呢？翻这个铁片儿。哎，今天那边干曲种啊，八个活，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式少，但是这翻活就都岔不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岩给您唱一段铁片儿，曲目我不知道，他自个儿上来报，好吧？啊，伴奏还是角老师。刚才您听见了吗？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角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是给您的。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溜溜走上前，太 怎么你 是王勇老师会，

太京韵大鼓过后啊，还要请您欣赏一段刘太京韵大鼓。表演者呢是我们北京市曲艺团优秀的京韵大鼓演员崇玉杰老师，他今天呢为大家首先带来一段刘太京韵大鼓《博望坡》，请大家欣赏。乐队伴奏：穆祥征、周春元、刘西川、孙志成。 趁此不出，终须是大患，养成了疲态，可再治就难。在一旁夏侯惇他闻听孙丞相说梁刘备不能为，何须夸谦，不将元领一支人马

丞相府教场远在面前，金壮儿郎点了十万于禁李典韩号小兰，炮响三声把了营寨，真是兵贵神速，法令森严，浩荡荡处理了许昌一败，哗啦啦把压入山大雨波翻呐、按下许昌发人马，再不宣得言一言，他自从得了诸葛亮待如失礼一样般，也休提那万众的殷勤千般的恭敬，也休提同时同饮食也同眠，关张二人心不悦，你对玄德把话言，哎大哥，那孔明他年轻啊，可有什么才略，夫妇少失学恐怕大言，我的兄长如此的重待，可有点太过了吧，玄德带笑拥花篮啊，说二位贤弟，我的先生是如鱼得水，从今后二弟你们莫多言，关张二人迎剑而退，那刘备有重待孔明，生死先前，这一日玄德正在衙中坐，忽见那探子口头报一番，报忙报道曹操在许昌发人马，夏侯惇为帅执掌兵权，率领大兵乘十万，哎呀呀，杀奔咱们新野县，这路有三天。玄德摆手说你在探，那探子叩头就离了衙前，关张二人早知此事，张飞又对着关公言，哎二哥，夏侯惇带兵我是杀到此，叫咱大哥可使孔明前去当先，言未毕忽听得里边把二弟呼唤，他弟兄们答应就到了跟前，玄德说夏侯惇带兵整十万杀奔咱们新野县，好不威严，二弟你们有何退的策？张飞闻听就大笑一番，说大哥你不说是从德先生如鱼得水吗？现而今要聚谋看夏侯惇的大兵到，何不放水去把他淹呐、玄德说哎，志在孔明，永须是二